仲諗緊買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紀念帶咩酒？家庭聚會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試下第二啲選擇。Gaffino 東歐葡萄酒專門店提供另類價廉物美的選擇，而家仲獨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過 Gaffino 網上商店輸入指定優惠號碼 Regacy 會員八折優惠。選擇一支屬於你的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節先捉走 啊，係捉第三節捉走。 因為第三節咧係 大家好，我是刁文牛，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第二节翻嚟噶嘛，赛事回顾。咁上场咧，咁如果大家有听到上一集咧，咁我哋最尾我哋就问条脷捻啫，我哋监制啦。咁对利物浦系好有信心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啦，咁就即系系啦。 好有部署嘅， 好有部署咁俾我哋赢翻二比一嘅。 所以今集今集好似 唔系，所以咧我哋唔系，所以我哋今日咧就决定一改以往 hea 讲赛后回顾嘅， 净系讲利物浦嗰场啫，其他唔讲啦。 唔系唔系，因为 重点回顾，重点回顾， 重点回顾利物浦。 唔系因为大家 其他报啊。比数算数啦， 因为阿监制咧，阿监制喺临走呢个节目之前又同我讲咗说话，就话你请多啲阿 base 王子上嚟讲嘢啦。咁因为阿 base 王子又分身不暇，但系佢都留低咗一个好重要嘅战术分析俾我哋。 系 咁、啊、我哋又将佢朗读出嚟同大家分享下咁。OK， 咁呢一 场 有特别的朗诵技巧啊？ 特别又玩啲咁嘅嘢。 唔系先要例牌哥讲先，咁啊，其实咧呢场赢二比一咧就阿张山啦、啊、爷爷沙朗高啦、啊，都系好紧要嘅呢场波里边。OK， 咁就唔系卖花赞花香啦，爷爷沙朗高呢一场波一出嚟咧，的而且确系做到一个串扰嘅工作嘅。咁、亦都令到利物浦大失咗个预算，就呢、是、一个究竟咩类型嘅球员咧系捉唔到佢路嘅。 但系啲 快加俾佢玩到七彩啦，呢无手无脚。 咁青年嗰球员你预咗佢唔会话太稳定嘅，咁 佢自己都睇得出， 睇得出佢唔系 手忙脚乱 啦。系艾迪巴约初出期嗰啲甩甩漏漏嗰啲咁啦，有啲冲撞力串扰性嗰种啦，即系起码大家见到个印象系点先啦，而家。 就射波會射到好高咯。 咁呢一場波之後咧，咁有啲節目咧就捧到佢天上有地下無啦。但係佢唔記得咗自己季初講話，買呢條友翻嚟係完全唔符合 level 啊，又唔知買翻嚟做乜啊咁啦。咁啊呢場波啊又真係嚇，聽翻兩集節目嘅對比，咁就自己判斷啦呢啲嘢。我就講到依度啦，真係 講到依度好啦。 啊，即係講到依度好啦，唔好再講多幾句啦。 人若太盡。 唔好太盡啫， 勢必早盡嘅啦。 OK， 好，咁講翻阿 base 王子個戰術分析先。咁佢又覺得呢一場波裏面咧，阿仙奴咧就好大進步嘅。咁有提升啦，有拼勁啦。就算和咗同輸咗咧，都唔會令人哋不憤嘅。但我就好唔同意嘅，和咗同輸咗係的而且確會令人好不憤嘅，因為你仲唔爭杯嘅話咧，係會死緊嘅阿仙奴嘅。 絕對係， 絕對係啊。OK。咁佢就話利物浦呢場用嘅戰術呢就同我哋輸1比5嗰場係一樣嘅。咁主要都係將啲波送去中堅背後嗰個空間位，就配合返對方高速度嗰啲史杜力治啊、 史杜啊、史達靈 啊、蘇亞雷斯啊、史達靈嗰啲呢，就針對阿梅迪薩卡轉身嗰啲弱點啊，同埋阿高斯尼包唔切位咁。 其實呢個係冇錯嘅喎，你睇頭 佢個頭 好有效，絕對戰術正確 嘅。幾分鐘啦，都有兩個機會可以入到啫嘛。 史讀有兩個黃金機會係可以入波嘅， 冇錯。尤其是一開賽嘅時候， 係啦， 一開賽嘅時候利物浦個勢係直情想 係啊， 冚樣撳住 翻板一次啦。 喺作客都可以冚住你，你其實阿仙奴依下真係 冇錯，因為 真係俾食住 嘅。唔係一開始佢針對你慢熱嗰個。 嗯， 嗰、那個弱點喎、 嗯， 一開始就谷死你，谷到你冇路走嘛，佢諗住。OK， 咁阿 Space 王子又講到話，咁雖然利物浦啊繼續用翻呢個壓迫性嘅踢法啦，但係阿仙奴咧就因為有翻讚堅信同埋高斯尼咧喺度做翻高速嘅包抄， 竟然讚堅信， 讚堅信高速包抄， 咁嗰一場讚堅信係難得一場係好 fit 嘅，即係 先 係。 佢好似對親利物浦都有料，有 唔係你即係翟堅信叫佢做一樣嘢咧都 OK 嘅，叫佢集中精神做一樣嘢，即係唔好心大心細，又要攻上前邊啦。 今場翟堅信係少壓咗上前，呢、這個真嘅。 好，咁同埋佢都講過明啦，呢場波另一個表現得好好嘅係法比安斯基 啦。法比安斯基真係超強。 即係我唔會話超強啦，打翻佢應該，我哋期望係 咪亨利上完堂之後，佢面對啲射波有信心啊？屌屎咁 足夠 啦咁樣。 但係你即係法比安斯基由舊年即係打歐聯代替斯扎斯尼之後，其實每次後備出場咧都係交到功課喎，呢個真係好難得啊！真係，即係你唔知幾時出場。但出場次次都交功課， 歐聯又交球十 年，但係最近就 呢個係嘆息嘅， 嘆息啊，因為最 交叉腳 俾咗張三年約佢，咁就50,000磅合約就 reject 咗，就 reject 係堅決咗走㗎啦。咁冇辦法啦，始終斯實斯尼係第一位嘛，咁係咯。 即係不如調轉啦，有時諗下。 係諗緊係咯，其實 即係我以前都係覺得即係斯薩斯尼好啲，但而家覺得都係佢啲弱點都係可能被咧 係 改唔到啊。 係阿仙奴嘅 佢係打狀態多過攞多 正選門將好嘅，大家永遠都係咁樣覺得。 咁不如龍門輪換啦，龍門輪換啦，不如。 但龍門輪換係一個好高風險嘅做法 嘅，唔係邊一期差嘅話，唔係即刻換佢落嚟咯。 冇计啦， 一段段 咁啊 ，Base 王子都讲到，咁呢一场波咧系运气加上战术，令到我哋喺个走动嘅运动战上冇输到波嘅啫。因为阿仙奴失嗰球咧都系十二码嚟嘅啫，就阿 Pody 就犯规 勾到。 咁另外咧，阿 Base 王子要赞嘅咧就张伯伦啦，头先讲咗啦。咁佢都提及到喺呢一场波嘅两个波，加埋再之前嗰三个波咧，其实全部都直接同阿张伯伦有关嘅。都是他助攻啊同埋入波嘅。咁同埋第一個波呢，我又話表面上呢其實張伯倫就冇人睇啦，但其實呢佢呢都讚緊爺爺沙朗高嘅。大家睇住個 screen 啊，呢個唔係我自己作落去嘅 ，OK，OK， 幾開讀得幾開心啊， 即係唔係為打飛機而打飛機嘅。 係啊 ，OK。咁佢就除咗俾對方球員一種陌生感之外，即係對方捉唔到佢路啦。 自己都有陌生感啊！ 其實都係㗎。 其實我哋啲球迷都對佢好有陌生感。 我就唔陌生嘅。 你理解啦。 我睇嗰細青杯。 細青杯，我都有睇。 佢細青杯又係咁踢咯。 係咯，都係咁上。 即係佢啲 miss 又係咁 miss 咯。係 啦， 係 啦， 係 嘛？冇錯。 你以為做唔到，佢做到；以為做到，做唔到咯。 係啦，怪腳嗰種。 即係佢嗰個怪腳唔係就係依種怪法。 所以唔係話佢 有操控，不能操控嘅人 好難捉摸啊。 係啦，好難捉摸。即係一路奇兵咪依啲樣咯， 所以依啲唔可以做 唔可以做證人嘅， 冇錯， 我 只可以永製做後備。 OK， 更加咁佢就話更加重要嘅咧，就係佢空中嘅停球以至射門咧，係顯示咗佢嘅潛力。嗱，注意喎，係 潛力， 唔係實力。OK， 講得非常保守。 你要知道黃子華所形容嘅潛力，佢即係潛咗都未必有，唔潛就一定冇。OK， 咁佢就話不過呢就依然非常之幼嫩，有一球波呢反擊嘅時候呢就全失咗啦。咁同埋呢喺對方緊迫之下呢出現咗兩次射門都射空氣。咁Peter 爸爸嗰晚呢就抽水抽得好犀利，嘩世界級嘅射空氣。 Peter 爸爸而家啲抽水力強， 唔係啊， 你大家唔好諗。 對邊隊啊？ 以前 薛篤成有算到啊。 Peter 爸爸係比較安靜嘅。 對薛篤成嗰場好犀利啊，射中個波啊， 係 咪 啊？飛 但你離開個波，離開隻腳兩碼之前已經飛咗上龍門，換味以上啦，兩碼以 內。OK， 但佢就話作為適基羅特狀態唔佳嘅一路奇兵，即係話後備嚟講咧係合乎資格嘅。咁呢個我哋好同意。 冇錯，因為個奇字嘛。 奇兵係啱啊，冇錯， 好多定義。 同埋都要讚翻阿張伯倫嘅反應啦，同埋射門把握力咧係有力有角度嘅。 咁張伯倫嗰個點解？依排出嚟好咧，因為即係我哋冇人向前插入去啊。 係冇前點，即係當藍絲唔喺度嘅時候，都係 即 係 佢。而我哋啲中場，我中場全部打橫行噶嘛，蟹嚟噶嘛，蟹兵咁打橫行，個個都係打橫行，打橫傳左帶右帶左傳右傳左就左右傳翻中咁樣。 唔係邊頭話啲， 即 係 你冇啲前後嘅立體嘅即 係。唔係一陣間我哋會講到史篤城嗰場嘛，嗰場波咪就係蟹型中場賴嘢咯。係 啊， 係咯，就係個蟹型中場賴嘢。 呢個新 term 就亞記蟹型中場。 蟹兵。 蟹兵。好。第二個波咧就反映咗阿仙奴咧喺邊路運用速度球員嘅重要性啦。又係呢樣嘢，我哋今年講過好多次就係。阿仙奴好鍾意排三核心， 但係邊路係冇？ 不如簡單啲啦，就叫蟹形陣算啦。 蟹形陣 係啦，阿仙奴係中意用蟹形 陣。蟹形陣 係啦，而冇行路陣。 係啦， 咁我哋咪仲犀利過人哋曼聯咯。曼聯用四隻腳踢波，我哋用 四隻腳 六隻 腳踢波。 曼聯 走對鉗添， 曼聯唔係用個頭嚟踢波嘅咩？九九八一啊嘛， 頭係一時時嘅啫，你睇八係一斬。冇人顶 啊，都系。O K， 咁佢就话因为阿奥斯尔咧就踢翻啱位咁场波。咁同埋咧， 大家记唔记得佢嗰日踢咩位啊？ 攻击中场咯。 攻击中场 系啊， 冇走埋一边。 冇走埋一边， 佢打中间。 咁呢个算唔算蟹形中场里边？因为有张伯伦变咗唔蟹形嘅关系。 唔系，咁佢系要俾波人走，唔系佢自己走啊嘛。而家你好多时见到打反咧，系佢走，唔系其他人走啊嘛。佢自己带住个波走系嘛？ 系啊， 呢个先系问题啊嘛。即系唔系话佢佢做多以前冇做嘅嘢，譬如防守啊、跑步啊之类嘅。唔係，佢應該做多啲去擅長嘅。你如果大家記得雲家最叻嗰樣嘢就係 改造， 唔係改造，係 亂咁擺， 係盡量利用球員自己最叻嗰樣嘢做多啲啊嘛。 係，而且專門訓練嗰樣嘢就搞到睇。 唔係身價越高，正選越多咩？ 咁呢個另外一樣嘢啦。但係即係佢係即係會發揮到球員。 喺艾沙雲身上咪唔啱？ 咁喺奧斯爾身上係啱嘅。 係。即係呢一套例就唔可以套用喺所有球員身上。 即係如果你睇 今季俾我嘅感覺係，即係身價越高，正選越多咯。 身價 唔係， 即 係咁你 呢個係即係貴買貴平用啊嘛。啱啱先用多兩次，第啲喎。 想覺得一樣嘢就係球迷咧就好奇怪嘅，收起奧斯爾話要俾佢休息嘅時候咧，就話點解你唔出奧斯爾啊？点解你 边个球迷讲呢啲说话？ 好多好多咁样讲。 呢度啲有冇讲过？ 冇， 但咩？ 冇啊，冇讲过。 冇啱啱。 证明我哋都唔系阿仙奴球迷。 啱啱讲咗。咁就，但系佢唔出嘅时候咧，就话佢做乜唔用？一用咧就话用残。我真系唔知点样嘅排阵先。 唔系啊，加利仔都话用残咗佢噶。 阿加利仔梗系啦，加利仔多嘢讲啊呢排。 唔係，但係 佢點解佢唔講曼聯？因為曼聯冇嘢講咯，咁咪要講下人哋嗰隊咯，都已經冇戲講啊！真係。OK， 咁啊，另一個要講翻Base 王子要讚嘅球員係普多斯基。佢話普多斯基喺邊路嘅活躍度，加埋喺左右嘅走位同埋交換嘅次數好頻密啦，咁令到利物浦嘅防線嘅衝擊咧係加大咗嘅。 唔係嗰一場係普羅斯基係喺前面嘅時候，你係左中右你都會見到佢出現，即係好似變相係拱前咗打多咗前鋒咁樣咯，我會覺得 類似打副鋒咁樣咯。 OK， 但普羅斯基又好飄忽下嘅，一場好一場唔好，一場好咁樣。 咁我更加想見到嘅就係下年祖爾金寶會做到普羅斯基呢個功能，因為祖爾金寶貝迪斯已經證明咗佢呢一樣嘢啦。 咁普羅斯基危險嘅下季。 哇！你攞個 點解會有人？話德國有球會想買翻佢翻佢咯。 我你攞個祖爾金寶代替個有100多頂 cap 帽嘅普杜斯基啊！你夠膽即係雲丹，我唔夠膽啦。 應該夠膽我都。因為 Pody 佢而家佢都唔係點用嘅，你而家見到佢。 咁啊唔係啊，你睇即係佢對拜仁都有踢啦，都踢得幾好啊。 係幾好。 fit。 仲要犯規之下入到個世界波。 一手拱開咗佢嘅國家隊隊友。 一手拱開咗藍帽。 跟住再勁抽， 勁抽死個呢球！我 畫面係驚咗佢 嘅，好似拱低咗之後，依家抽埋，咁都唔吹嘅。 一陣間先講埋嗰場，講埋而家先。咁啊，再講埋佢話卡蘇納換普羅斯基嘅呢一個輪換都合理，因為就話想盡快操翻俾阿卡蘇納個態。但卡蘇納個狀態好明顯就係因為位置感嘅問題啫，我覺得。你見佢打返去中場中嘅時候嘅表現，好明顯係好過偏左嘅。呢一個係即係大家見到㗎啦。咁而家啱啱好阿仙奴嘅中場呢就受到傷患潮嘅影響啦。咁預計今晚阿卡蘇納都會打返個攻擊中場嘅位置嘅。咁我就對今晚有啲信心。 如果今晚出路司機咁咪新地卡蘇納打左邊囉。 係啦。但我即係我覺得 如果卡蘇拉打咗打邊路嘅，一定要留翻個位俾張伯倫或者鋪墊咯。 其實就 如果唔係嘅話，就冇爆破點㗎啦，好大鑊㗎啦。 其實就一定要打快 嘅。奧斯爾傷唔係一件壞事咯，可能係咁樣諗。 係，我都係咁諗，奧斯爾傷未必係一個壞事。 即係等於韋舒亞傷，絕對係一件好事咯。 喂，傷六個禮拜 係嘛？即係喺短期內啊，佢傷出係絕對一件好事。 我淨係想問一樣嘢，大家而家講啊，你覺得卡斯圖可唔可以代替到韋舒亞？ 哇！你出啲题目真系犀利啊，真系 好难， 世界级啊！啲出 世界级啊， 系嘛？即系你见到今年阿仙奴都系伤一件出一件，伤一件出一件。咁我觉得其实有啲死好命嘅 feel， 真系有啲死好命嘅 feel。你比咗之前嗰几年咧，伤一件之后，我哋系搵唔到个板凳有替补啊。 嗯， 即系今年你起码见到就算伤之下，勉勉强强都排到个叫有啲名气嘅阵容出嚟。即系我 系 啦， 有名气， 踢唔踢得好， 真 系几 薄， 啱啱踢会 系嘛？ 又唔系话，又唔系话薄有名气嘅，即系起码球迷会觉得都 OK 喎， 还可以接受啦， 都叫接受到啦。 即系你会觉得冇赌博性嘅， 嗯， 但系可以接受嘅阵容，今年咪出现咗呢个情况出嚟咧？ 唔系冇赌博性。是啊，保羅賭博性變成了比以前那些賭博更 熱門一 些細 一 些 即是不像之前那幾年突然推個青年軍出來是誰來的 什麼水來的然後什麼踢油閘都不懂的 陳建順 藍絲踢 來的 藍絲踢油閘 高基連什麼恩尼斯那些 我那些沒有機會出場了 當然沒有機會出場恩尼斯都轉了換 高基連又傷了 好，咁就繼續講埋咁啊，蒙利爾啊，覺得要講到蒙利爾同阿贊基相一樣啦，都減少咗壓前嘅次數啦。咁喺後防嘅位置咧，就共同咁壓制到個蘇亞雷斯嘅走位啦，限制咗佢嘅活動啦。咁同埋佢哋 delay 到個攻勢，令到阿迪達都可以翻嚟揼翻個防中位啦。 嗱呢樣係啱嘅，因為對面前面好快啊嘛，諗住撳住啊嘛。咁你叫兩閘唔好攻上去嘅話，其實雲家我唔知係咪雲家叫佢哋咁做，應該都係嘅。但係呢個係反針對翻對方個強項又啱嘅。結果係 唔係咁？你上場瀨曬嘢啦，攻上去俾人即係， 所以雲家其實就係唔瀨過嘢唔知衰嘅咯。 但我有時 曼聯 咧，瀨咗咁多年嘢， 瀨咗咁多年啊！曼聯 係咪有發明嚟啊？嗰場 有 發明嚟拍阿迪達噶嘛？嗰場 係咯。咁你個中路變相個防守性係高過阿迪達拍韋舒亞噶嘛？ 咁梗係啦， 大家都知道韋舒亞嘅特質， 球王。 韦 球王啊， 韦球 王， 我记得韦球王， 韦 太子，韦太子系咪啊？韦太子 太子，佢唔系球王，球王系属于曼联嘅赞努沙嘅。O K， 韦球王系另一个， 系另一个， 韦太子。 好，咁就跟住讲完足总杯啦，欧联 都讲完噶啦， 系啊。欧联咁啊，拜仁嗰场啦， 轻轻大过啦， 轻轻大过啦，2-0。唔系赛前都有啲花生嘅。咁花生咧就發明嚟又衰格啦，又剪爛咗條長褲入邊， 點解又嚟？ 又中意 又剪嘢，又點樣出？ 永遠剪嘢，佢硬係同嗰個即係 同啲長衫長褲係有衝突， 係有仇 有仇嘅，有係。 但其實嗰場咧，即係當然啦，我哋都知啦嚇，十一個打十一個，我哋未輸過咁耐對北對拜仁呢度，今年未輸過啊。但其實嗰兩個入球咧，都係自己即係犯錯啦。即係第一球，即係當然即係啦嚇， 靚波。 唔係呢個要代阿 Chip 咧講講嘅 ，Chip 咧就喺我哋嗰個 Facebook 嗰度就同我哋講話，講拜仁呢場波你一定要屌落賓記得。 係咪第二次回合嗰場？ 唔係 兩場都有啦， 兩場都 邊場唔插啫？ 係噏錯。 咁真係好值得屌喎！呢條友我就覺得。咁第一啦，你自己插就已經衰格，你仲要開埋言論同雲家鬥。即係鬥屌咁做乜撚嘢啫？真係講真嗰句，喂真係喎，係人都知道你咁插學傑斯華就係嗰日 笑夠 喎， 真係喎你阿傑斯個禮拜五嗰日又屌雲家嘛？ 唔係咁佢咪咁樣咯，係人都知我插嘅啦，你鬧我做咩啫咁樣？ 咁我又倒翻轉頭嚟講，咁我覺得你一個領隊見到呢啲情況之下，喂你係要鬧喎真係， 出聲 一定要出聲喎。 即係你。你估你即係好似而家曼聯咁咩咩都唔 唔係咁，你好難講 嘅。比賽你以前老廢啊，你老廢都可能會講啦，講真。 唔係好難講，依個世界上冇乜幾個即係所謂個領隊啦，賽後訪問咧，即係算係比較。 唔係呢個世界都冇幾個，亦都冇幾個領隊。 即係插水插水，係犯規犯規。好似普多斯基入咗球。 係，其實真係犯規嘅。 啲記者問佢係咪犯規，佢都話係犯規啊。係嘛？但其他人會咁講，佢只會話啊，我睇唔到啊嘛。 唔係，但係雲家好正嘅。雲家啲賽後評論咧，往往係球迷早一步估到佢講乜嘅。 尤其 幾年， 尤其是係輸波嗰時候。 即係而家個賽後 欠缺呢個集中力啦。 完咗場波之後，大概20分鐘到啦，集中會出嘢㗎啦嘛。 係啊係。 但係而家一完咗場波10分鐘之後，就會有球迷版本嘅雲家的話㗎啦。跟住你再將嗰10分鐘嘅版本 估到估到佢講咩？ 估到佢講乜嘅嗰個 估到啦，成日都係咩 lack of 呢個 resilience 啊，跟住 focus 啊，唔夠集中啊。 輸波時最多講個字咪 character 咯。 同埋贏波就會永遠都係讚，誒，我哋打出自己風格啊， 同埋一失分嘅時候咪 disappointed 咯。 講咗咁多年，諗唔到嘢講， 真係冇新嘢講啊！ 一完場半個鐘內，你要諗段，好想點樣諗啊，大佬！ 好想見睇佢有一次訪問，佢話其實我真係唔撚想再諗嘅啲咩嘢啦。 所以更加正路，所以更加正路嘅一樣嘢就係 自己睇咩書啦。 雲吉屌洛賓已經係好新嘅嘢嚟。 佢出聲屌喎，即係唔新啊！你好似係 唔係咁 屌咧？屌一個球員， 咁啊正確嘅。如果鬧球證可能會俾人罰噶嘛，係咪先？ 係啊，摩連奴咁樣。喂，講翻場波先。琴日阿摩連奴1-0輸咗俾維拉嗰場，佢賽後就講咗話咩嘛？ 佢嘈咩？ 唔係佢自己個版本就係話同。第四球證話：你可唔可以俾五秒時間我同你講嘢？跟住個第四旁證又趕咗佢出街喎。即係而家可能講嘢都唔俾啊！你 即係唔俾佢講嘢。 咁呢句嘢係有啲挑釁性嘅言論嚟嘅。 你明唔明啊？而家係同你講嘢都唔得啊 ！OK， 所以雲家正確㗎，正確啱啊！唔好屌啲球證 ，OK。 而家講到邊度？ 而家我都唔知自己講到邊㗎嚇。 總之講緊歐聯咯，講下又唔知打咗去邊。 呢場 翻翻嚟啦， 唔係呢場輸2-0就首先奧斯爾射失咗個12碼啦。 係啦。 咁啊，好多人將 阿拉巴又 首先講樣嘢就係好多人將佢同柏金相比。 即刻同柏金相比啊！ 大家記唔記得先？呢單嘢發生咗之後就佢同 咁你開個盤睇下以後射唔射咯？係 啦，咁啊即係大家 即刻。但係我哋已經做咗個咩啦調查啦，係嘛？ 係啊，做咗調查。首位是阿迪达，跟住第二位都冇人拣。 第二位都阿迪达，因为射两次噶嘛。第三个先是普杜斯基。 系 阿迪达 A， 阿迪达 B。 冇错，第一个阿迪达，第二个都是阿迪达。 OK， 跟住就十二码洛宾萨斯尼嗰球，咁好认真嗰句，真系有踩到嘅，真系要可以判十二码，但我觉得红牌就好似严嗰啲咯。 系啊，冇错。 系啊，红牌严嗰啲啊。咁但係呢阿法比安斯基呢就換咗入嚟之後呢阿拉巴射咗出界嘅。 但係我又睇我即係法比安斯基唔知之後有一場呢都爭啲對唔係對利物浦啊。爭啲撞即係單刀出嚟攞咗波拍走咗但冇勾俾人。 史道力 治嗰腳。 係咯。咁入嚟拍唔到腳喎睇慢鏡。 係咪即係點解佢同十萬磅差咁遠㗎啦。 解釋唔到。 十萬磅啲即係唉咁仲梗啦。 即係認 確。係咪 十万磅系咪一个自信问题啊？即系我系要咁打噶啦，咁就以后就咁去改。 太过自信，个球员太过有自己嘅 character。 即系佢嘅似系飞出去，我就系为咗飞出去而飞出去，就唔系睇话哦，我几时伸只手，跟伸到几尽去挡咗个波。 咁飞出去的而且系为咗飞出去嘅，好难一个飞出去唔系为咗。 但系飞出去结果咪即系而家大三元咯，中晒出场咯，啱啱先。 但系大三元唔系唔好事啊，你睇法比安斯基次回合守得几好。 就系、是。 OK， 有兩單花生嘅，咁阿薩斯尼紅牌出咗場之後咧，一路行出場嘅時候就有個自續嘅動作，係就隻手係咁喺度挫，係啦，咁啊據聞咧，據聞阿梅迪薩卡個 lock 架就交咗啲錢，據聞又出現咗啲咁嘅事，咁另外咧就佢自己都創咗一個紀錄啦，咁啊雙100紀錄嘅。自英超創立以嚟第四位上陣100場嘅阿仙奴滿將啦，上次要更正翻先，上次我哋咪講過依類似啲數據嘅，近係啦，係英超創立， 即係淨係計英超，即係之前甲組聯賽唔計。 即係91年啊，九一年佢之前唔計。 O K， 咁佢亦都係雲加執教阿仙奴之後第100個直接領紅牌出場嘅球員。係啦，佢係有呢個雙100嘅記錄嘅。 雙100。 冇錯啦。好，咁完咗呢一場之後咧，就4-1大炒新特啦。 你講起卻，我想講少少卻奧斯， 好啊， 因為卻奧斯真係 呢個會加埋曼聯啊， 要收到風啦。 唔係收到風，不過佢話佢傳聞話佢想過嚟英超踢啊嘛，我覺得可以考慮一下買佢嘅，真係。 唔係啊，曼聯咪考慮緊咯。 屌，唔好講呢啲 嘢到你啊！ 屌，曼聯冇啦。 即係我呢個肯定唔會啊，即係揾卻奧斯啦。 但我哋係咯，攻擊中場位其實 唔係攻擊中場，佢打嗰個係類似阿迪達嗰個位嚟㗎，我覺得係。 但都夠人係有張伯倫 張伯倫 係咯，其實係夠用嘅喎。 仲有斯斯諾霍神咧， 冇搞啲咁嘅嘢。 拜仁而家咁好個勢，做咩要加盟隊中型班？ 唔係佢話佢自己想踢英超， 佢想加人工啫，屌！ 高 M， 即係 咁 discuss 金句。 唔係即係構思嗰個咧，我唔理佢加盟邊隊球隊咧，唔關我事啦。但其實最主要就話即係阿仙奴咧，成日都因為咧，譬如有寫發明嚟喺度嗰陣時候咧，佢守啲波咧守得好深啊，喺禁區入邊嘅，變咗峨眉與頂咧嗰幾碼咧，完全都係冇人嘅。 系啊， 场场都冇人，即系人就射一中，咁你咪执波咯，射唔中你咪好彩咯。 Peter 爸爸讲仲有一样嘢， 你对士笃城嗰场， 呢几场系啦系啦，有几场都系咁样嘅，禁区外冇人接应，即系冇人 接波， 嗰个远射嗰个位，嗱几次啊？ 呢个好大问题，因为即系阿韦太子喺度嗰时，大家知道韦太子会企嗰个位啦，冇用啦。咁但冇位太子出，发明点啊？发明仲企一入过去，因为企喺中间前面啊嘛。 中间同埋 佢企正喺16码、17码位入边啊嘛，一样都系反应慢。 所以头先其实对利物浦嗰场咧，佢阿法明尼搭阿迪达咧，其实有个好处，法明尼企后啲嘅时候，阿迪达喺前面扫。咁又 OK 喎、但系除咗呢个配搭之外，你发觉其他配搭咧就有啲问题。 呢个都幾得意啊！即係我哋之前都講過，究竟即係如果發明嚟同阿迪達一齊出場，邊個喺前邊，邊個喺後邊啊？ 咁啊，一定我覺得啦，一定係發明嚟喺後面，阿迪達喺前面。 我哋亦都想係咁樣。唔係因為其實你睇翻對手 開季嗰時就係開季嗰時係調轉噶嘛。 其實發明嚟鬥後嘅好處就係佢好識揼翻落個中堅位度。 係啊， 即係好似喺人哋急攻嘅時候，我哋打多個中堅咁，好似發明嚟最好就呢樣。反而阿迪達就鬥嘅位置會淺過發明嚟，導致到禁區裏面唔夠人出現空位。 其實而家打落咧，都係應該真係阿迪達喺前，發明嚟喺後啲好啲。因為主要就話你出到所謂兩個防中嘅時候咧，你中場嘅做波啊，即係傳波個力咧已經更加少啊。如果你仲係擺發明嚟喺前面咧，你前面呢幾個波一世都攞唔到波啦。 冇錯， 你做唔到交出嚟嗰段。 情況記唔記得有啲似阿桑治、阿迪達同埋 桑治其他前過阿迪達嘅喎。 即係啱好桑治爆出嚟嘅，而家就係發明嚟打翻個純防中位，阿迪達就開始可以轉型翻佢最叻嘅轉化器位置。係啦，應該要咁做。 呢幾場都睇到佢已經調整翻啦，因為之前嗰陣時就係成日我哋喺度舊病就話發。並嚟同阿迪達個位係啦， 重疊咗 嘛，佢而家叫做吞翻啱佢自己揾得翻佢個位，喺翻前面可以做多啲波，跟住又可以叫做箍翻多啲，即係揾翻個防守嘅定位咯。 係冇錯， 第一傳準啲，唔好迷失啊。 係啦，轉化器嘅位置度。 好，咁拜仁嗰場仲有冇嘢要補充？ 2-0嗰場定1-1？ 2-0嗰場先咯。有冇嘢補充？冇補充啊，落下一場新特蘭 都可以補充下你嗰兩尾球 都話好正㗎啦，因為話落下一場 冇嘢就又翻翻轉頭啦，係。 我哋費事針對人啦， 針對。 唔係咁，嗰球2-0可以唔使輸㗎嘛，唔使輸嘅話其實有機會㗎喎。 係 嘛？嗰球點輸大家都記得㗎啦。 係記得。好，咁就翻英超啦。咁啊， 4-1 新特蘭，咁就阿 Giroud。就入波啦， 兩球啊！ 兩球添啊，仲要 兩傳一射啊！ 兩傳一射，咁其實呢一場 兩入球一助攻， 兩入球 啊，係兩入一，係兩入一， 係咯，兩入球， 兩射一傳，講錯咗，兩射一傳， 鄉土啲人就即刻收曬聲啦，跟住 係啦， 你咪講某人啦， 啊，我 好多人都 係，但係佢係冇針對任何人 㗎，都消失咗，消失咗差唔多成個禮拜， 我對佢入座， 琴日又出現翻。 唔係要講翻呢場波一樣嘢就係，阿仙奴個數據好好嘅呢場波，係就係好多球員嘅傳送成功率都超過九成， 除咗基奧特之外，全部超過九成。 你睇下新特蘭，佢企喺後面等你傳啊嘛。 講翻嘅新特蘭其實踢呢場波個戰意唔高嘅，因為佢之後好似要踢 聯 賽 杯 決 賽 啊嘛， 根本就係 hea， 根本就係 hea， 點解要 hea？ 你點會同阿仙奴搏啫？ 唔係咯，佢根本企曬後面你咪傳咯，咪九啊幾 percent。 即係佢都唔介意場波到底個結果係。 哇！犀利啊，蒙利爾97%。 啊， 九十七， 系咪传说中嘅丹尼神咁咋？ 冇错，梅迪萨卡95%，沙格拿93%，四大后卫全部出排头。 系咪蒙利尔传俾高斯哲尼，跟住传俾梅迪萨卡，跟住传翻俾沙格拿， 冇错，沙格拿传俾阿迪达， 唔系，跟住沙格拿传翻俾梅迪萨卡。 可唔可以唔好讲啲咁虚嘅嘢？ 即系拆，即系拆数据咯，简单啲嚟讲。 OK， 咁啊，第二单花生就梗系阿基罗特啦。咁啊，入完两个波之后，咁就锡嗰对结婚戒指。呢啲小動作咧就俾人放大啦，因為啊， 做唔錫， 踢呢場波之前，踢呢場波之前，大家都知道咩事啊？ 但頭先你開咪第一次講咗啦，要翻法國發展啦。 相即係 即係佢老 俾人 相， 俾人影到佢同經理人一齊 鏡報嘅古仔係咁講咯。 誒，唔好咁跳咁遠先。你覺得即係魯斯基呢場入個波靚啲啊，定係阿韋太子嗰球靚啲啊？ 魯斯基。 两票 司机， 唔系 三票四票。 我认我有偏见，老司机。 嗯，点解咧？ 我有偏见，老司机。 点解咧？ 点解？ 嗯， 咁你老司机嗰球埋门最后嗰下系难过你为太子射最后嗰脚噶。 咁你唔好睇最后尾一脚，睇成个过程啊嘛。你觉得边个难度高啲？ 我觉得韦舒亚嗰球负碌程度大过老司机嗰球咯。 嗯。 後腳啊！你連基奧特都喺後腳到喎。 即係我都覺得咧， 唔係係靚嘅嗰球，但係有啲負碌咯。 係。 但係魯斯基嗰球係有啲係真係名正言順一，即係波自己。 有最緊要即係話，即係你係有好係好有意識地即係走位，俾咗波之後走位，走位即係嗰球咧，真係有啲即係 配合， 即係千年如一遇咁啊！你企正個位又彈正俾你，我啊彈俾你，你彈俾我。即係嗰球真係好，即係 intentional 啲啊！你係走位彈波咁做咯。我都覺得魯斯基嘅好啲。 魯斯基， 不過季尾挑一定係輸㗎啦，冇望。 我係打完飛機啦。通常負碌嗰啲係易攞獎啲㗎嘛。 我就喺度睇緊你哋點樣打飛機。 你有冇睇波？ 咁真係好好睇㗎嘛，魯斯基。 你有冇睇嗰場波先？ 我梗係有睇啦。啊，呢啲問題啊，好 問題。嗱，我自首我係冇睇嘅。 口中問人有冇睇波啊？ 我自首我係冇睇嘅嗰場，我係睇翻精華嘅啫。 所以頭先你冇投票啊？ 我有投票啊，我係睇翻話老司機咯。 哦， 我係老司機㗎。 好啦，唔好屈佢。跟住講完啲開心嘢之後，就開始步入三月份，有啲唔開心嘅事發生 緊。唉，睇賽啊！ 唔係就係呢個蟹形中場出事嘅一場，係對史碌城啊輸1-0。咁嗰球十二碼其實就可判可唔判，咁最尾就打嘢，係啦。咁呢就我哋就收集咗好多網友嘅論點啊，咁啊同大家討論下。咁一開始呢就有個網友就話呢一場波呢其實應該係三分穩待嘅賽事。 但其實佢哋有冇睇過我哋之前對史篤城嘅 比賽？對史篤城 嘅 戰績 對新史篤城都好似奶奶地嘢㗎喎。 去到不列顛尼亞球場都冇好事發生 過。我又覺得有兩種睇法。穩待嘅意思究竟佢係想講話應該贏嘅比賽啊，定係真係自信到唔贏好似冚家產咁嘅咧？ 唔係，同埋有一樣我想講就係大家對呢場波嘅期望係太高，即係大家會覺得史篤城同埋新特蘭係喺同一個 level 度嘅，但係覺得大家就會認為，既然阿仙奴贏到新特蘭，咁自然就贏到史篤城啦。但一嚟史篤城個主場贏阿仙奴，即係阿仙奴係未贏過嘅，去到跟住 唔係老蘇嗰啲咪贏咯， 同埋。藍 絲斷腳嗰啲咪嚟？ 你今年主場好勁啊！ 係啦，今年主場又好勁。咁你同埋係你新特蘭 贏咗啦，曼聯贏咗車路士，打和愛華頓，打和曼城。咁你話即係阿仙奴？ 唔係，同埋新特蘭嗰場波係擺明 hea 你噶嘛？大家睇到點會嗰個後衞交腳波可以俾基奧特喺後面偷到啊？ 不過就唔好咁諗啦，即係佢可能寫。 寫字寫錯用錯字咧，揾袋三分，即係應該一定要袋嘅。 應該要袋， 因為即係問題就係頭先之前講好多次咧，即係我哋對後邊嗰啲咧，如果失分嗰時候咧就好大劑啦。 即係啲球 迷就前對前列啲冇馬拉攞曬三分。 我就最近網上面流傳咗段片段，咁有人就話咩曼城球迷識條春咧嗰啲，跟住又阿仙奴冠軍，咁啊剪輯咗，剪輯咗1:45嘅精華出嚟。 你呢句嘢係想笑人啦、啊，定係想 自嘲啫？自嘲啫， 唔好有呢種心態啦。 我哋唔好咁樣啫，即係支持球隊啫，即係 有自信係好事。 現實啲啊！ 但係一俾人 cap 咗出嚟就好柒，即係 過分。做咩啫？ 即係你曼聯球迷去 book 巴士去慶祝唔係問題，但係俾人掟咗上 YouTube 咁呢一個係好大嘅問題。 咁你為咗唔柒咁就唔支持球隊？ 一樣嘅就 OK。 嚇！咁你係咪為咗唔柒就唔支持球隊咧？ 誒唔係 支持 還 支 持，你支持球隊，但唔一定用柒嘅方式嚟支持。 係啦 ，你明唔明啊？你支持球隊係 OK， 但係你唔好用個柒嘅方式嚟支持球隊。OK， 即係我求你嘅，即係你暗地裏嗌阿仙奴冠軍，一路睇波一路嗌，冇問題，冇問題。但係你唔好用掟嗰只超出 賣電視個阿仙奴冠軍。 係啊，我都有睇啊，我都有鬧。 唔係你上電視直播出嚟冇所謂，但係最弊有人 cap 咗落嚟啊嘛。 即係你記得嗰場咧，我係真係唔敢面對嗰個鏡頭，大佬。 唔 係 我 攞冠軍又真 係，唔 係啦，嗰場仲輸6-3。 我最驚就係呢段片喺阿仙奴季後之後，無啦啦有一期呃拉一周會講到呢段片。 咁啊死 了！你俾咗題材人哋啦，而家咁就可以。 你明唔明白啊？不過如果真係個足總杯嗱，即係而家雖然好樂觀，但係有啲咩閃失嘅 ？Touch wood 講句， 呢段片 Touch wood，Touch wood，Touch wood。即係你喺季後就想呃拉一周，我同你講，Facebook 就係咁流傳呢段嘢，我同你講。O.K. 好大鑊㗎， 季後都拎出嚟嘅，一攞到杯嘛，可能 真係 有機會嘅，有機會。 咁人哋就會話自己， 即 係 你有機會攞， 話自己登到㗎啦。 即所以基本上咧， 開始自己打飛機。 所以基本上咧，嗰條片攞出嚟機會係好大嘅，攞到冠軍攞出嚟咯，攞唔到冠軍又攞出嚟笑一次咯。 你就算拎到冠軍，你拎出嚟都係柒 㗎，實俾人拎出嚟㗎啦，爭在睇結果係咩啫。 O.K. 但係始終成個球場其實好鬼死細嘅咋。 大風同埋細咯， 係嘛？即係佢哋啲咩？ 佢 係有踢鐵桶又 佢嗰陣時掟高空波噶嘛？ 哇！真 係 鬼曬 波 啦，真 係。球場嚟啦， 咪咯。 高背嚟喎，即係。 即係禁區，禁區邊同界外質質三碼 啦。真係可能，真係以前高背嚟嗰啲嗰種模式 啊，冇錯， 嗰個建築嗰個設計。 因為佢可以畫到將個球場畫到最細，咁佢掟高空波咪係咁掟去。 係啊，你諗下，即係禁區邊同界外咧，爭唔知兩碼三碼嘅啫嘛，好似感覺上。咁啊，梗係，哇！一掟就掟喺禁區邊6碼啦，因為細啊嘛場。 好，咁第二節就講到依度先，翻嚟繼續講翻史篤城呢場，因為夠鐘啊！你知道啲新手 operator 咧，唔好超時。 佢因為掛住講嘢，所以又唔記得睇鐘啦。 我有睇，我有提過大家 嘅。我哋 大家你就會意唔到啫。 唔係要就一就啲新人。 你做咗個咩手勢就係我哋啊？ 下一节 够钟啦，嘟咗啊， 嘟咗只手指三次咁样，嘟三次写 得完未啊？大家 系完啦，完啦，完啦！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